顾元白一早起来才发现手机的电话没有挂，他猛地坐起来，神情变化莫测，利落将手机挂上。没过几分钟，对方打了过来，声音沙哑，还有些压抑的喘息。顾元白正在刷着牙，电动牙刷震动的响声顺着手机传过去，薛远觉得这声音好奇怪，顺手录了下来。顾元白有些烦躁，也有些生怕是梦的不安和欣喜。见面才不到一天，他就在这家伙面前安心睡着了，潜意识就在叫嚣着最不可能的事实成了真，但反而真相就在眼前，顾元白却有些不敢直接询问。顾元白的名字没有变化，灵魂和性格依旧如此，但皮囊却是变了，变得健康修长，充满男士风度的帅气，和小皇帝貌美的皮囊完全不同。如果薛九瑶真的到了这里，来到顾元白的身边，他会喜欢上现在的自己吗？顾元白默默照了下镜子。顾元白平日里不是感情用事的人，现在却想凭直觉行事一回，凑近霍远看是不是他。一层窗户纸不捅破，看在彼此换了一副皮囊的时候，还能不能产生爱意。相伴几十年了，反而越爱越受桎梏。顾元白洗完脸，清水顺着下颌滑到衣领上，有些想接受，又有些不想。不一会儿，微信视频铃声响起，顾元白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手指一抖，拒接了。下一个视频邀请接连而至，可顾元白脸上还有睡觉压出来的印子，他把摄像头反转，对着什么都没有的地上。薛远半裸着身形出现在屏幕上，他应该刚刚跑完步，身上还有含着热气的汗珠子滑落，最容易骚动的年纪，顾元白的心气被身体影响，看了一眼就转开了。顾元白脸上已经僵硬，做不出任何表情。薛远探头凑近摄像头，疑惑。这个宿舍卫生间很眼熟，薛远从记忆里找了一个画面。顾元白嗯了一声，薛远紧抿了唇。他前几天刚休了学，就是 A 大。今天10点钟有一节课，快要下课的时候，薛远给顾元白发来了消息。薛远没再回话，但中午放学的时候却蹲在了 A 大校门口，看到了顾元白一行人之后小跑堵了上来，自来熟的笑道。小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跃然邀约，大拇指竖起。薛远很自然地搭上了顾元白的肩膀，手臂用力，充斥外人看不出来的独占欲。死了重活和遇见轮回后的爱人这两件事，让薛远起起伏伏如过山车，什么都不想再想。沉稳和常年位高权重带来的深沉，在现代这个年纪是个负担，对追求媳妇儿没有帮助。绝地逢生，陌生的世界出现了拽着薛远的人，让他生根发芽，他只觉得欣喜，欣喜若狂，重回年轻。肩膀处的另一只手动来动去，暧昧的来回摩挲，顾元白不自在的耸耸肩，可是薛远搂得更紧。顾元白侧头一看，能看到他带有薄茧的修长五指，手掌隔着一层衣服贴在肌肤上，那块热得要出汗。舍友们神经大条，没有注意到古怪的不对。半个小时后到了小四家，影片暂停在开头，外卖可乐摆满了一桌。电影看着看着，顾元白烦躁，起身从沙发后面绕过，薛远紧跟了上去，门缝露出了一瞬光，又被关上。顾元白看他跟了出来，压低眉，大步朝着电梯走去。叮咚一声，电梯门响起。顾元白回头看了一眼，面上有些排斥。他坐过一次电梯之后，就再也不想坐了，失重感太难受。薛远宁愿爬楼梯，也不想坐这东西。但自己媳妇儿已经走了进去，他还是咬咬牙，深呼吸一口，走了进去。电梯门关上，逼仄的空间窒息感袭来，顾元白注意到他面色不对，有些紧张。 薛远摇了摇头，硬硬的短发擦过脖梗肌肤，闷声说道。顾元白喉结滑动了一下，他目视着前方，手臂缓缓抬起，好似是要揽住薛远，但手掌未碰上，电梯已经到了一楼。晚上回宿舍，顾元白洗完澡换好睡衣，躺在床上的时候才看到薛远又打来好多电话，发了好多信息。顾元白随便回了一句。这样一想，完蛋，心疼了。薛远又打来了微信电话，顾元白同他说话，面上一会儿笑，一会儿故意板着脸。宿舍里的舍友，一个本地的回去了，还有一个福建和湖南的剩在这里。他们两人对视一眼，都注意到了顾元白的不对。两人面面相觑，心中对嫂子升起无限好奇。他们准备等顾元白挂了电话之后再去拷问，但没想到他们都睡着了，那边的人还没挂电话。12点一过，时间便变得快速了起来。顾元白看了一眼时间，才惊觉已经很晚。他正要结束这通电话，薛远趁机又问。顾元白翻过身，瞅了瞅睡着的舍友们，已经是在明晃晃的撩拨。对面的呼吸声陡然重了下来，沉重的像是狮子胃口大开前的鼻息。薛远套上衣服就往外狂跑，他要去翻 A 大的墙。